Hello， 大家好啊！ 喂，大家好，大家好。 呢间新房啊，中唔中意啊？ 你咁样试过喺呢边嘅，其实 系啊。如果即系大家有睇开呢个妖言惑众咧，唔好以为我哋今日呢个妖言惑众，我哋系即系变晒样。呢个卓飞好似 话唔系嘛，苏系咪？ 咁啊，阿 Maria 扮住 Ella 先啦。 系咯， 系啊，仲有阿 Ken 咧，同埋 Chris 啊，据闻佢哋即系好似两个都唔喺香港，所以咧就录咗音。咁啊，今日咧我哋就用咗呢间房啊，好亲密啊，我哋今日啊， 几好啊，唔错啊， 几好。同埋今日呢个组合咧，好似都前所未见嘅，我都。 我第一次同阿鬼公啱合作 嘅，系咯， 第一次啊， 系啊，特登安排你哋噶。 我同阿莫合作噶。 我都好似係第一次同你合作， 係電話就做過一次， 電話做過，電話做過， 係啦， 係啊，現場係第一次， 係啊。 其實你哋依個組合，我特登精心挑選噶， 嚇話， 因為呢一個題材咧，我就覺得應該有唔同嘅種類嘅人喺度好啲嘅，即係例如咧有一個做媽咪噶啦，咁有一個咧就係人哋嘅老公啦嚇，即係未有子女啦，咁有一個單身嘅，咁啊大家用自己嘅身份咧，即係去講下啲家庭倫理啊，即係唔同嘅 position 會唔會即係有唔同嘅？即係身位嘅咧，有唔同嘅諗法咧，嚇咁啊！但係當然都要講下自己，即係自己個家庭啦，即係本身你哋個家庭裡面，即係有啲乜嘢嘅問題，或者會唔會即係有機會覺得自己咧都即係會做出一啲大逆不道嘅行為咧嚇？咁啊，因為最近啊，呢一個禮拜啦，個人禮拜啦，哇！我又好辛苦啦，佢話好多人都好辛苦，咁就同埋咧，即係大家都傾得好熱鬧嘅，即係案件啦，咁啊就喺呢一個高院嗰度審理緊嚇，咁啊就好似翻多份工咁，但係幾好嘅，即係我覺得呢個經驗，咁同埋都有幾個奇案迷咧，即係一齊去睇啊，去旁聽， 係 嚇，咁佢哋都覺得好新鮮一個感受。你哋有冇諗過去聽啊？其實 我懶， 你懶啊？ 要好早起身啊？點知要好早起身？ 唔係，你可以晏晝一轉噶嘛。 哦，咁啊，睇嘢睇全套啊嘛。 哦，咁又係喎，你又講得啱喎。有時我去少幾個鐘或者係一個鐘咁啦，我都覺得好似硬係爭啲嘢咁。 係啊。 聽漏咗一節咁樣啦，又覺得好似會唔會聽？好驚自己聽漏咗啲嘢咁樣咯。 會㗎，會㗎。 係啊，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個經驗係幾好嘅，雖然係有啲悶長嘅都會，但係你如果唔係親自去感受過咧，咁我哋即係尤其我而家做真係做奇案節目咧，我覺得要即係認真啲同埋投入啲啦，因為始終你冇去過咧，就有少少紙上談兵咯。即係如果你講一個重案。當然啦，單單都可以去就梗係最好啦，但係時間唔許可啦。咁啊，今次即係呢個機會，我覺得我要珍惜咯。咁但係同埋咧，即係真係自己去過咧，你聽到嗰啲受害人啦，唔係受害人呢個被告，佢親自去講嘢嗰個演繹，即係就勝於你去睇一啲文字，有啲人去 report 翻俾你聽。係啊，你因為都要靠你一啲嘅直覺啊，一啲感覺啊。咁同埋咧，我就今次咧，我就見到即係有一啲記者咧，即係。他哋寫啲嘢真係我覺得好離譜咯。當然啦，呢單案我哋唔可以評論啦，而家審緊。咁但係我而家講緊咧就係一啲，即係佢哋客觀嗰啲嘅報導啊。即係例如好簡單，其實我見到周海亮同埋阿謝津奇咧，佢哋兩個喺庭上個表現係好唔同嘅。即係周海亮咧就全程就係咁樣翹住手， 就好冷靜咁樣。 係啦，表情同埋佢嗰個坐姿咧，基本上都冇乜點變嘅。咁但係謝津奇咧就係比較緊張少少，同埋佢會不斷 mark 嘢啊。或者是即係多啲動作動態嘅個人係，咁咧，但係我就見到咧有個記者咧就講嘅喎，就話一講到嗰啲毀屍滅跡嗰啲過程嘅時候咧，阿周海亮咧就揞住隻耳唔聽啊，咁然之後咧就不斷喺度做啲筆記，咁我都幾相信咧佢係寫錯咗咯，嗰個唔係周海亮咯，係謝津奇咯。 哦，哇，咁好大出入。 係啊，我覺得呢啲即係雖然 嚇， 我唔知會唔會影響即係公眾嘅感覺啦，即係因為陪審員喺現場嘅，佢哋會睇到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咁基本嘅即係描述，你都冇理由錯啩。 係咯。 你知我哋呢啲靠 second hand， 我哋 second hand 咧靠佢哋嗰啲 first hand 嘅 資料，即係記者嗰個責任係都真係好大噶嘛。你諗下電視電台，我哋全部都係靠報紙料嘅。咁如果你啲嘢寫錯咧，我哋又照報導，因為我哋真係唔知道你邊啲真邊啲假。 其實佢對外形都爭好遠㗎。 唔會，佢唔會認錯人， 佢唔 會認錯人。但我諗佢有機會啊，我唔敢亂咁講啦，但可能有機會，會唔會佢覺得咁樣會煽情啲咧？係，即係係嘛？因為即係佢始終係個主，即係嗰個第一被告啦。咁可能佢覺得或者比較即係觸目啲嘅一個人物啦。咁可能佢覺得要咁樣寫先。 但係唔係事實喎？ 係咯， 係咯。 咁啊，我覺得都調轉得。我咁睇咧，我覺得佢應該係錯嘅，錯咗嘅。寫錯 唔小心寫錯， 係即係唔小心專登， 仲要更加要登嘅，更加要。 唔係你話如果呢一單係一單娛樂新聞咧，佢煲水嘅成分咧，即係會高啲嘅。咁但係呢啲咁嚴肅、咁正經嘅案咧，即係會做港文版記者嘅記者，如果佢真係受過專業嘅訓練咧，冇理由會去即係唔認真對待咯。 哎、我唔知道我不願自評，不過我就覺得很多記者很喜歡寫咧，就係話嗰個犯咧，佢判咗終身，跟住咧佢就會好多時就會寫咩，就話，哎，跟住佢咧就冷笑咗一下啦，哎，跟住咧就即係好似咧都唔識得後悔啦咁樣。其實即係我覺得咧，因為我都認識一啲即係而家即係服緊刑嘅人啦，即係佢哋會講翻，其實佢當時俾人判刑嘅時候咧，佢唔係即係佢嗰種笑唔係話。我好開心啊，或者我仲覺得好自滿啊，咁唔係咁樣，即係而係覺得，終於即係有個結局啦，或者係 即係再唔使走上嚟啦，係嘛？ 係啦，即係嗰個笑容可以有好多， 反正都係要判噶啦，佢預咗噶啦，係我唔使朝朝早滴我上嚟啦，佢可能咁樣諗啩。 嚇，或者佢係的，而且佢可能會覺得嚇咁都得啊，咁判我，或者但係唔代表即係一個笑容唔可以係。可以係好多解釋咯，即係唔係就咁簡單，即係個記者寫幾句就可以去演繹到人哋嗰個感受啊。咁所以呢啲嘢我就覺得要自己親自去個法庭，你先至會感受到咯。係啊，咁今日咧，因為我哋就唔可以去評論啦呢單大角咀嘅碎屍案，咁但係又好口痕，因為咧即睇完咁多案情嗰啲又唔可以講咧，就有啲口痕。 心癢 係啦，心癢癢。 佢中文審訊定英文審訊？ 英文審訊。 哇，咁 全英文， 咁啊更加悶喎。 唔係，佢中間有翻譯噶嘛？ 係有翻譯啲，但係都悶啊，照計。 又唔係好悶喎，覺得。 我覺得睇個即係睇。即係在場嘅人啦嚇，佢對佢哋嘅用嗰啲英文有幾認識啦， 因 為有時即係法律上嘅用語，有時真係幾拗頭，唔係一般用嘅英文嚟噶嘛。 佢有個律師就講得慢啲，有個律師咧就講得好快，就難聽啲嘅。咁但係即係慶幸就有呢個即時傳譯咧，就會好好多嘅，其實都 OK 嘅。咁依兩日就播緊嗰啲會面記錄咯，即係各自兩個犯人嘅呢個被告嘅呢一個會面記錄啦。咁啊全中文嘅，全中文，但係。即係嗰個收音啊，嗰啲播音啊，有少少，有時都聽唔到嘅，有啲都可能有十句有一句聽唔到咁咯。 反而我想問下咧，花家姐嗰啲陪審團咧，佢哋嗰啲面容啊係點㗎？ 面容冇乜特別啊， 好㗎， 好呆滯， 好呆滯，即係因為聽咁樣樣咩？ 都有打下面咯，嗰啲 寫下嘢咁樣 都會嘅。但我覺得佢哋都有啲好似有啲悶嘅感覺，唔知係可能因為又好早起身啦， 太早俾人逼起身 啦，又好長時間。咁你知你睇嗰啲咁嘅照片都係會係一件都幾嘔心、幾厭惡性嘅事啦，嚇咁所以佢哋都幾難頂嘅，真係嚇有咁長嘅時間。 係咪唔俾翻屋企㗎啦？ 未到嗰個階段，係啦，去到表決嗰陣時就唔俾啦。 係啦，而家仲可以翻屋企食飯嘅，咁 okay. 但係當然佢哋好多嘢好多守則啦。係啊，咁啊講起呢個陪審員咧，今日咧我就去翻嗰個陪審員嗰個登記處嗰度咧，我就話我之前咧其實搬咗好多次屋啊，我話你哋其實有冇寄過信俾我㗎？我一直都收唔到喎。我自從02年之後咧，都冇收過信啊。咁跟住佢幫我 check 一 check 啦。咁原來因為02年嗰時我。上次啱啱講個單案，我咪話我係有，本來係我審，唔係我審，我有份陪審嘅。咁但係因為嗰時做緊嘢唔得啦。咁後屘咧，我就有兩年嘅豁免嘅，即係04年啦。咁04年之後咧，我有11年啦，佢都抽唔中我。 係， 因為佢隨機抽噶嘛，即係 你 冇寄個信俾我。 你就係調轉就好恨做， 好恨做啊， 好恨做。 大家又唔做得 七百萬分之一。 你哋想唔想做啊？ 想啊！因為我都收過信㗎，但係我勁搬屋啊呢幾年。 哦，所以你要去翻嗰個登記處嗰度咧，係啦，都呼籲大家，你如果想做陪審員咧，你記住去翻嗰個登記處嗰度登記翻你個正確地址。如果唔係咧，佢寄唔到俾你嘅。 係，你擺個地址上祈安迷會嗰度啊？ 咩地址啊？咪喺高等法院咯。 高等法院。 哦，高等法院嗰個 地下 G 嗰度 G 層嗰度 係嘛？ 有一個叫陪審員嘅唔知咩處啊，叫辦事處啊咁樣嘅地方。 咁、我去開 好易揾嘅， 過一過去先得。 係啦，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想做陪審員咧，都值得去。 但係唔係話你想做就做啊？想抽中咗你，佢仲要揀，揀咗都仲要收㗎。 咁起碼有個機會嘛。咁但係當然要大專以上嘅，同同埋呢個大先大專以上係啦，冇應該冇其他條件嘅 係嘛？ 正常智力咯。 我收過一次咯，但係就冇 follow up， 即係冇話再有。 有冇去到抽啊？ 咁啊冇， 冇去到現場， 冇。 啊，咁做咩啊？記表 上。唔係佢就話你而家已經 成為呢一個 係咯 輪選嘅呢一個組別係嘛？ 係啦，係啦， 即係喺嗰個 lot 嗰度。 馬金喺度睇我嗰排成日睇信箱，有冇第二封信？ 喂，唔緊要，未抽中之前咧，我覺得多啲去聽審，同埋咧即係多啲聽東頭。唔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全民教育嚟啊、因為你諗下，你突然間有一日你要坐喺嗰個位置，你要去為人哋嗰個生死、去做一個判決，其實根本個壓力就係、是。期待，同埋你根本唔會有咁嘅，基本上你唔會有咁嘅法律知識咯。係啊，你臨時即係好多嘢要即刻好快速去即係速成班咁咧，要去吸收，其實係好難噶。尤其你判啲咁大嘅案，咁你平時咧自己冇即係咁嘅基礎咧，都幾難咯。 我個舊同事就抽中許仕仁咯。 哦， 係啊，不過佢個老細寫咗封信話唔知點咁啊，唔俾佢去做咯。 哦，因為要佢翻工係嘛，即係唔想冇咗個員工。 係 因為佢唔可以申請任何補貼嗰啲噶嘛，即係老細係嘛，因為呢一個係公民責任啊嘛。 係啊。 哦，明白。OK， 咁啊，我哋睇下今日咧，我哋依一個主題係乜嘢啦？今日咧，我哋個主題咧就係天下逆子不獨你一人啊。今天的做法就有少少特別嘅，我哋就揾三單案，我哋研究一下好唔好啊？其實亦都有一個偷雞的做法嘅，因為呢幾日比較忙啲，我要即係去聽審，所以要麻煩三位就每人負責一單啦，好唔好啊？就講一下一啲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嘅，包括台灣啦、日本啦嘅事親案啦，嚇殺阿媽阿爸或者係阿爸阿媽一齊殺啦咁樣，咁啊睇睇咗少少數據咧，就話嗱美國啦，美國咧就平均每一個禮拜咧就有五個父或者母啦嚇就被殺嘅，咁咧而當中咧就以媽媽居多啊 ，Maria 驚唔驚？ 我覺得合理 嚇，點解合理咧？ 我都覺得合理， 我覺得合理嘅。 即係殺阿媽多啲係合理， 但係唔係話無仇不成父子，通常都係殺阿爸咁樣。 因為阿媽係。多啲對仔女噶嘛，阿爸出去做嘢噶嘛， 係 阿媽就麻煩啲， 照顧屋企啊， 阿媽就囉嗦啲咁， 係啦，咩嘢都話快啲啦，快啲啦，起身啦咁樣， 因為咁樣媽媽同子女嗰個摩擦機會係 大過爸 爸 好多嘅， 但係通常媽媽付出嗰個愛係多過爸爸嘅， 咁 點解個子女仲要咁樣對佢咧？ 咁愛。 愛有多種表現模式嘅， 係咪太過愛，所以即係造成反效果咧？ 呢個可能嘅， 係咪啊？ 可能。 但願今日咧，就天下嘅父母啦，同埋天下嘅逆子或者孝順子女咧，都可以喺我哋嘅 chat room 咧，即係分享多啲。我覺得我哋呢啲可以交流多啲啦，講下大家啲家庭事啊，即係悲慘嘅童年啊嗰啲咁樣啦嚇，搬曬出嚟講啦。咁啊，首先咧，我哋當然歡迎大家喺度傾之餘咧，如果你想譬如話喺電話傾啦，你都可以喺我哋 chat room 嗰度咧就講低啦。咁我哋揾你啦嚇，去 Facebook 嗰度揾你。咁啊，我哋。第一單咧，我哋今日會講嘅咧，就由阿鬼古王咧就負責咧，企上呢個庭上面。 哦，唔係企上呢一個呢個嚇到呢個斷頭台。 去演繹一下。喂，呢一單案咧就係喺日本嘅，係啦。咁啊個發生， 唔係搞錯咗啦。 日本係 我張機票，我張機票去唔到日本啊！ 對唔住，對唔住， 係錯咗啦！ 我張機票最多飛到台灣啊！ 搞笑，我哋講咗日本先係嘛？ 好， 好嘛？日本咧就由阿毛哥，阿毛哥負責嘅，咁就喺呢個2007年啦，有個叫做係咪律啊？律定叔啊？ 福島會津事務事件， 唔係啊，嗰個行兇嘅少年啊，叫做 律 田 公平。 律 田公平 系啦， 就系呢一位仁兄，咁啊，佢就嗰时系哇，好年轻啊， 十七岁啫， 都未成年嘅，咁啊，佢做咗啲咩嘅？咁军 佢只一个中，即系香港应该叫中六嘅学生啦，喺日本就系呢个高中三嘅学生嚟嘅，高中三，即系佢应该跟住就会系入呢、這个，即系要去搞大学，即系去考大学试噶啦， 系， 咁就佢当年咧。 其實呢件事嗰個原因咁講，係喺2007年5月14日夜晚，好夜凌晨兩點嗰陣， 係 咁就係佢趁佢媽媽熟睡嘅時候，咁就喺佢同佢細佬住嘅一笪地方，因為其實因為佢為方便佢同個細佬翻學咧，佢哋就唔喺母家，即係唔喺佢媽媽屋企住嘅，嚇、 嗯， 咁就係租咗另一笪地方。咁佢媽媽只係嗰日咧就出去幫我哋執屋， 咁、哦、就 係啦，執屋執完屋就 執屋呢兩個字啊， 係啦，執完屋嘅順便就喺嗰度就慘咁樣樣。 哦， 系啦，咁就凌晨两点嘅时候咧，佢就利用菜刀就杀害咗佢妈妈。 哦，即系阿妈就有少少系自己送上门咁嘅 feel 啦。 系啦，咁、嗯、但系其实、即系根据资料就系佢妈妈其实间唔中都系会咁样去佢哋两兄弟嘅所住嘅一个地方咧，去帮佢哋执屋嘅。 O、okay, K，、啊、即系间唔中都会噶啦。咁呢样嘢唔系一个即系特别事件嚟嘅，经常发生嘅。咁就半夜两点钟佢杀咗佢妈妈之后咧，就利用一把锯咧。就將佢媽媽個頭咧鋸咗落嚟。 頭先你話佢點樣殺佢話？就 用菜刀， 即係劈咗佢 劈佢個頭。劈幾多下咧？其實喺報道裏面冇講，但係所知嘅啫，應該係雙方係曾經有一個即係所謂掙扎啦。即係曾經有少少嘅一個即係衝突過嘅肢體上嘅衝突嘅， 但係成個頭就俾佢係咁 整咗。即係跟住就用腳鋸咗個頭嚟啦，同埋就鋸埋佢隻右手落嚟嘅。好啦，咁最奇怪嘅咧就系、是有件事，第一件事就系嗰只右手被锯落嚟咧，就跟住就被呢一位公平先生咧就喷上银色喷油， 系 吓、啊，即系好似我系砌模型咁，咁、 嗯、 然之后咧就将佢插咗落去一个盆栽嘅盆度，就好似一棵花咁插咗喺度， 系、 嗯，嗱呢、啊這个好奇怪嘅一个动作， 有张相我哋系俾大家 真系 想象， 系啊，睇啊。 唔使惊，我哋设计图片啫， 我系真嘢 咁样嘅啫。 系啦，即系插 到 嗰啲 真嘢。 系搵唔到呢啲图片嘅， 太残酷啦！ 我谂佢日本警方都唔会将呢啲咁恐怖嘅图片咧就公布出嚟嘅。 系 咁就插咗落去个花盆度咁啦，摆咗屋企啦吓。咁然之後咧，跟住佢將佢呢一個死者嘅頭咧，就放咗落佢平時翻學嘅書包。咁孭住呢個書包就走出街， 係都有張相，呢、這個真嘅呢張相就，但係佢打曬格仔嘅，咁就有一個就係、是、呢個 係啦。 哦，喂，呢個書包係一個好好、標準嘅保齡球袋啊，係 咯， 係啊，即係當個頭係保齡球咁擺咗落去喎，佢而家 嚇，啱啱好噶嘛個 size， 係 咯， 係啦。咁佢出咗街之後咧，跟住佢去咗一間網上即係嗰啲 網 唔係唔係香港係網吧啦，喺日本其實有啲地方就冇走賣嘅，咁嗰啲唔係網吧，嗰啲應該叫網啡， 網啡， 因為佢係賣咖啡嘅， 咖啡 啊，係啦，即係 internet cafe， 係啦，咁佢就喺嗰度咧就係睇 DVD， 睇一啲樂隊嘅 DVD， 即係殺完阿媽佢就唔係即刻走去找朋友傾訴啊，或者係自首啊，咁就走去聽歌， 走去聽歌， 聽歌鬆弛下， 走去聽歌，走去睇 DVD， 咁就睇到朝頭早成六點鐘噶啦，咁跟住咧佢就走去，即係佢用電話就 call 的士，咁然之後咧就係去警方度自首嘅，咁一入到去個即係警察局嗰度咧，佢就話我殺咗阿媽， 哦，即係坦白。 坦白承認，佢一路跟住都係好合作嘅，同警方 直接自首， 直接自首，咁、就即係當然啦。咁、那個證據就好明顯咧，因為佢拎住個頭啦，咁、即係肯定係佢搞啦。 但係報案嗰陣時都有啲小插曲喎、 報案個小插曲就係佢一攞個頭出嚟就嚇暈咗當場嘅女警嘅。 我真係未聽過攞 真係好嚇人。 佢點解唔揾個男警嚟報案咧？ 咁你咁啱當間唔係啊？咁啱當值有一個男一女啊，個男警冇暈到，個女警暈咗。 咁佢都係心理變態，即係特登係想嚇人啦。點解要咁做咧？如果 我即係真係點解咧？就我覺得比較難斷定嘅，因為喺成段嘅報道咧，其實有好多一啲資料係 missing 咗嘅。 嗯， 啊，即係我諗日本嘅傳媒方面亦都冇去報道，或者亦都冇去公佈啦，喺警方方面。咁、所以好難去估計究竟公平先生係以一個咩心態去。即係去報案咯。 我諗帶住個頭去報案，就點樣都有啲係玩弄警方嘅成分咯，即係嚇人嘅成分咯。我覺得， 係嘛？呢個可能 你個頭可以絕對可以擺埋一邊先，為我殺咗我媽啊！嗰度有嘢，你哋 或者找個大膽一點的你先來啦、嗯、樣都可以 我想他也沒有想到其他人怎麼看的、哎、他也未必去想到那麼深入的但是他看完 DVD 聽即是去完個網吧路一輪跟著才去自首呢在日本的角度看呢我覺得他又算做幾 交大 因為日本人有個咁嘅習慣就係唔好令人哋覺得好麻煩。 咁啊 係。咁你佢等到都係嘅，係啦，佢等唔係佢等個天光，佢等個天光啊。 嗯， 係。等個天光啊，即係唔係半夜三更攞個頭去？佢半夜三更攞個頭去，我諗嗰幾日真係南景都暈埋啊，大佬。 天光我諗都唔會真 係。以為係鬼。 7點啊，報案。 係啊，即係佢去到。他搭的士去到警察那裡約莫已經是7點了 是的或者他也有幾個小時冷靜一下沉澱一下的 是的 不是我覺得很有趣就是他殺了他媽媽之後只是斬頭和斬隻手 右手添啊， 系咯，發現很多肢解案都是這樣的他斬了一忽不斬一忽的、 嗯 啊、為什麼他一是斬了他、啊啊、我覺得他是沒有心去肢解的還有呢我覺得呢他將隻手放在花盆那裡呢是一種行為藝術來 的 是啊是啊 很明顯就是一種行為藝術、啊咁我覺得呢個行凶者咧，即係佢自己對藝術係有啲興趣嘅，係啦。跟住佢就將佢呢樣嘢咧，就延伸咗落去啲暴力嗰度。 點解唔擺埋個頭喺嗰個花盆嗰度咧？ 佢覺得唔靚咯。藝術家好有佢嘅主觀啊嘛。 仙人掌。 佢覺得擺隻手喺度，好似一樖花咁樣，好靚啊嘛。 佢仲要噴埋油啊嘛。 係啊，仲要噴埋油。 我有諗點解要噴呢隻色嘅 白色嘅油？ 係 咯。銀 OK。 係咯。我就有諗呢個問題。 OK。 係咪好似模型咁樣？ 啊。 唔係，真係似棵樹咯。 係啊，都似棵樹，同埋咧，佢哋玩啲模型都係玩會噴油㗎。 或者我哋諗得太複雜啦，純粹咁啱佢隔離有支白色嘅漆油嘅啫，可能真係好順好順手咁噴嘅啫。 做模型要噴底油先㗎嘛。 但係 primer 一般啊，一係就白，一係就灰嘅。 嗯， 係 primer 就，但係如果佢真係做藝術嘅，佢唔會淨噴 primer 嘅。 係 咁我哋 有啲修飾又未做嘅。 點解呢個僆仔會無端端做一件咁嘅事咧？係唔係都係話平時又係正正常常嗰啲嚟㗎啦？ 嗯 啊、我就看過一個報道就咁講嘅，啲鄰居嗰啲就話咧，喂，佢好有禮貌喎、嗯，即係見到我咧會講早晨啊，同埋佢好有陽光氣息，或者我哋望一望佢張相先啊，大家又用你嘅直覺、 嗯、 去感受一下呢一個17歲嘅少年，佢個樣咧係點樣咧？即係嗰啲人就形容佢係好陽光味好重嘅，好有禮貌嘅，成績咧。優秀的、嗯、運動健將，哇，樣樣都好似好 perfect 咁樣、嗯，為何要幹此嚇、啊、大逆不道之事？ 佢亦都冇話，亦都冇話。 你係咪同我諗到同一樣嘢咧？係我諗到。 諗乜嘢？ 你諗到咩先？ 眼冇神，眉斷。 係、哦、OK， 我話你係睇相， 你睇相， 你睇相。 眉斷咗，眼冇神，同埋大細眼。 係 係 係啦。 嗱咁佢耳仔遮咗啦，睇唔到耳仔。 咁代表乜嘢？不孝啊！ 個眼冇神咪，佢其實個眼係好似唔係好 focus 咁樣，我見。嗯、 但係佢係咪嗰只而家日本好多都係咁講噶啦，即係研究話點解啲咁多青少年犯案啊，咁都係歸咎於嗰啲動漫啊、打機啊嗰啲問題啊、漫畫啊，係咪都係一隻宅男咧佢？ 其實佢樣似一樣嘢嘅，就係、是、我第一次一見到呢張相咧，我就諗起咧，因為我係一個標準日劇迷嚟嘅、 嗯。 我發現咧，逢係日劇咧，即係講嗰啲不良青年咧，嗰、那個歐陸咧同佢差唔多。大部分尤其是髮型啊， 係有可能係，髮型會有啲。 我個髮型係好相近咧，睇親日劇咧，所有不良青年都係咁樣嘅髮型。 即係嗰啲暴走族嗰啲。 係啊，類似啦，仲要係。但我問題就係、是、 邊緣青年啦、 啊。所以我覺得佢係會受到呢啲可能咧唔同嘅媒介影響咗佢嚇，連佢個打扮咧都入咗去呢一種咁嘅 look 嗰度。 嗯，係。咁、嗯、但係佢亦都即係佢有譬如話。在呢一個行兇之前啦，佢其實咧亦都喺網上面咧就留言嘅、嗯，即係佢直情講明咧，佢就 好詭異啊！嗰段留言 係啦，殺了母親啊，為什麼？嗯、為什麼咁樣？即係自己又自言自語、嗯、 我自己都唔知道啊，佢話為什麼、 啊？嗯，然之後就不斷喺度留低嗰啲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嗰啲啦，即係好似不明所以咁即係有啲開始係精神有啲問題。 佢呢個日本有個幾出名嘅一個留言區啦嚇，叫 Second Channel 其實等於香港嘅高登啊。嗯 是 啊、即是在日本的人是很流行在上面去傾偈的 是一個 地方去留言的、嗯、就即是他在估計、啊、他留言這一 幾段嘅留言嘅時候咧，同一時間就係佢行空嘅時候。 嗯。 啊，咁而 行空咗定係未行空？ 應該係行空嘅時候嚟。 行空嘅時候。 係啦，即係可能佢行空咗，即係可能佢即真係行空咗前或後啦，即係咁上下時間留言。 即 係 好近佢行空 嘅時間。好近嘅。 未必係已經菜刀咗，但係 菜刀咗未鋸 嗰啲時間。 係啦，嗰啲時間，又或者可能鋸咗落嚟，跟住仲喺度冷靜緊諗緊，應該係我出網吧好啊，繼續鋸啊，定做乜嘢咧咁？可能係呢一段時間， 但佢會唔會有叻到咁樣咧？就特登製造呢啲咁樣嘅證據，睇人哋以為佢精神有問題，咁我咪可以唔使俾人告謀殺咯？會唔會咁叻咧？ 但其實咧，佢喺事發前咧4个月已經停咗學噶咯喎。係啊，好似話佢真係精神有啲問題。 哦， 係即係本身已經係危險人物啦。咁嗱， 佢唔穩定啦個情緒。 係咯，佢喺盤問嘅時候咧，佢就講咗一啲説話嘅。佢話佢想喺今次嘅行動過咗之後咧。他說他在今次的行動過了之後，這個恐怖主義和戰爭就會從這個世界消失，所以我也不在乎我是殺了哪一個的。 這句很奇怪的一句， 我覺得是黃醫生說的反社會人格主義，是反社會人格， 是 嗎？ 即 係覺得係呢啲 向人間報復咯。 呢個就似即係日本動漫裏邊其中一個動漫就係《超神傳說》裏邊。 超神傳說 係啦，我覺得佢似佢係想話破壞咗呢個世界，跟住再重新建立一個新世界。 根本就勁似響和街嗰個咯，即係嗰個荃灣咧。咁佢嗰個咪係話即係要咩獨裁者嗰時啲人都咁，不過我唔係好信，即係佢就話叮當嗰個獨裁者嗰個漫畫咧，咁佢話入邊就有講到。即係撳一撳個掣咧，就可以統治個世界。咁啊，世界就會個秩序重新再嚟過。咁咧，跟住就話阿簡家良咧，就成日睇呢啲漫畫，所以咧就係跟住入邊嗰啲古仔咧，嗰啲意識嚟做嘅。咁但係呢個男仔咧，我頭先講呢一個日本呢一個兇手咧，佢冇乜證據話佢係一個即係超級動漫迷嗰啲，反而就話佢有精神嘅病史。 冇太多，因為其實喺佢嘅同學裏邊咧，都冇乜幾多個啊，應該淨係冇啊。是承認是他的知心友嚟嘅，即全部都是很萍水相逢 ，high by friend 咁樣樣嘅啫。咁所以其實想真係即有邊個人係真係深入了解他其實是冇的喺個校裏邊。咁其他人都是只是在一個很表面 的角度去認識他，就係覺得哦，佢都幾有禮貌啊，嚇見到人會點頭啊，會笑啊，會打招呼啦、啊。幾有陽光氣啊！講嘢嘅 positive 咁咯， 即係點樣睇都唔會似， 淨係見到個表面咯。 做一件咁嘅事嘅人， 係咯。 不過我想問下大家咧，我睇到呢一點咧，佢其實佢17岁啊，佢犯案嗰陣時17岁，但係佢係讀緊高中3年级。 高中三。 咁其實個年齡係符唔符合咧？定係佢係？留個班咧，17岁仲中三， 唔係高中三，即係等於香港中六。 中六啊， 佢香港中六， 考大時間係啱嘅 ，OK 嘅，啱嘅， 考大 學 嘅， 佢係啱嘅。 但係佢同埋佢係讀書叻嗰啲嘛，佢唔係嗰啲。 同埋佢間學校都喺當即係嗰個地方喺個縣咧，算係間幾出名嘅中學嚟嘅。大學入學率又60% 嘅，嚇咁即係唔錯嘅學校嚟嘅添。 嗯哼，咁就係話點解咧？呢個心態係點解會即係發生嘅咧？點解會做件咁嘅事咧？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如果即係好多人做咗一啲咁嘅研究啊、報告啊諸如此類，咁當然有其中一隻就話係即係本身精神病患啦，一隻就係反社會人格啦，仲有一隻咧就係話長期被父母虐待，即係包括係身體或者係心靈方面。咁身體你可以好明顯嘅，即係睇下你有幾條藤條痕係咪？但係你心靈嗰啲咧，你係不能夠去推算啊、衡量啊，同埋 會唔會係因為佢入咗呢間咁出名嘅學校，咁佢媽咪咧又想望子成龍，得佢 好多壓力佢， 係啊，逼得佢好緊， 有可能有少少冇可能性嘅， 係 又大仔， 係啦，又大仔啦， 你知 加埋係一個破碎家庭啦，因為佢爸爸同佢媽媽係分開咗噶啦， 咁所以媽咪咪乜嘢都擺曬喺仔女度咯，係啊，乜嘢希望啊都係對仔女度。 是 可能真的會給到壓力他們， 你是不是這樣的？你不是怪獸家長嗎？ 不 是Maria OK的，起碼 帶他們走山啊， 給仔女聽東頭灣99號已經是很爆的， 很喜歡炮灰的設計海報，經常說今集是甚麼來的。 嚇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嗰個家庭嗰個教育咧，真係好緊要。即係你話點樣可以唔好有呢啲悲劇發生？我覺得最緊要一件事就係咧，即係唔識教就咪鬼生啦。即係你真係㗎，你又生咗又唔識教。 係有好多人有意外。 不過好多人都唔知自己唔識教嘅。 係可能有意外。 咁啊，你教完之後你教得唔好，咁因為嗰個童年嘅你精神科醫生或者係心理學家都係認同嘅，你嘅童年對你嘅成長嗰個心理狀態係極大影響。咁你個童年咧，我哋一張白紙嚟啫嘛，都係阿爸阿媽咁樣管教我哋，令我哋有某種嘅人格出現嘅，有時都會。咁所以，即係你如果教得唔好，你將來佢嚟殺你嘅時候，即係原來你自己都係有一個責任喺度嘅。 絕對係，我覺得絕對係，父母一定係有責任。 嗯， 係啊。 點啊，鬼故王？ 唔係啊，諗起少少嘢，突然間單嘢幾時發生啊？零七年。 零七年咯，做乜事啊？ 我懷疑個僆仔咧，佢係睇咗一套日劇啊。 邊度啊？ 叫做夜行觀覽車啊，咁呢套嘢係就係講類似咁嘅情況，就是、但係係阿仔殺咗個阿爸，就唔係殺咗個阿媽。 咁有冇個？ 佢又係逼佢去讀名校啊，各樣嘢。 哦。 係啊，成件事係好相似啊。 零七年㗎。 是早過零七年的一套日劇。 咁有冇一個情節係將隻手插落花盆？ 咁就冇，佢就打死咗佢，跟住夜晚走咗，啊，跟住咧就失咗蹤，嚇，眯埋咗。 係，咁佢都見唔到阿爸，咪投射去阿媽度咯，咪殺阿媽咯。 咁問題係邊個俾壓力佢啫？ 係啦，冇錯啦。 阿媽係俾嘅啫，佢阿爸都走咗啦。 咁啊少少 round up 啦，最後阿毛啊，呢個人係判乜嘢啊？其實。 其實他到最尾是入，因為其實他當時係未成年啦，咁所以入根據日本的法律咧，佢係由家事法庭去審理嘅，即使佢殺咗人，唔屬於刑事，即係等於好似香港係民事法庭咁樣去做嘅。 係咁有冇判決㗎？ 到最尾個判決其實佢係入咗類似一個即係我哋香港曾經有男童院啦， 係 啊咁樣嘅地方啦，咁同埋因為係即係斷定佢係精神有問題，咁所以佢係要接受治療啫。就唔係坐監嘅， 即係應該都仲喺個病院裏面係嘛？ 到而家咧就未知，因為呢個係難揾到啦。因為竟佢而家已經係叫康復出咗院啦，的亦或係繼續接受治療啦，係唔知嘅。 OK， 好啊，咁我哋翻嚟咧就有第二單嘅試親案啦，同大家一齊研究一下。咁啊，下一班翻嚟咧就去到台灣， 係啊，飛到台灣啊！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因為咧，如果你哋非法上載咧，你就扼殺咗一個有質素嘅節目咧生存空間嘅。嗱，我本身是一個即時司機嚟，但係好多時咧，我都會空餘時間咧，我都會收睇東頭灣道九十九號嘅。本身我都好迷呢個案件啊，或者靈異節目嘅。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東頭灣道九十九號。 乜嘢世界嚟㗎？收入咁貴，又貴冇內容，思想空洞，不知所謂。依家仲有咩好做？梗係俾99蚊聽東台灣道九十九號，請大家多多支持呢個有質素、有思想、有內容嘅節目。拜拜。 大家好，又係阿白姐姐。關於呢個東台灣道九十九號，我覺得所有嘅奇案節目之中，佢係首屈一指。基本上係冇人可以取代呢個東台灣九十九號花家姐嘅地位。所以 you can't forget about it， 你哋基本上 no way。東頭灣繼續努力，繼續蒸蒸日上，多謝。 一比九十九，一比九十九， 一比九十九， 一比九啊九。 唔使講啦，一比九十九。 一比九十九，你就可以重温同埋下載東頭灣道九十九號三個月嘅節目。你仲唔快啲上 www.radio99.tv 嘅網頁登記做會員？